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1章，救人。 其实袁子峰冲进火光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想，没去想如果他出不来会怎么样，也没去想如果里面的人不是李琴书会怎么样。那一瞬间他只是不想放弃能救下李琴书的任何一个机会，即便只是徒劳无功。袁子峰也曾经以为或许对于李琴书他不过是一时的喜欢，甚至只是一时兴起，可是当他冲进去那一瞬间才明白，事情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以前袁子峰每次看到那种特别玛丽苏的情节都会觉得很可笑，不过就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吗？有必要把自己折腾那么难受？可是这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，有的时候啊，并不是自己要折腾自己，而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这种滋味根本就承受不住，你忍不住去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忍不住去关心对方每天的心情，甚至忍不住去揣测对方对你的感觉。酒店因为是木质结构，所以火越烧越旺，袁子峰身上裹着的湿毛巾甚至有些扛不住了，木头不断地往下掉落，进去里面他才发现自己根本已经找不到于姐的房间在哪儿了，火太大了，有木头狠狠砸下来，他只觉得自己腿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，一股剧痛袭来，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有点走不动了，但他不能停下。李琴书好像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在等着他去救我，可无论他怎么往前走都没办法握住对方的手。李琴书冲着他轻轻地笑着，说话是语气温和，可有时候也对他总是无可奈何，但又极尽包容和温柔。这一瞬间袁子峰才察觉到，原来自己之前是真的很任性，后悔从未来得如此强烈过。如果早知道，如果早知道他后来会这么爱李琴书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抱着那样的目的去接近对方，最后害了自己不说，还让李琴书那么伤心。袁子峰是真的不想让李琴书伤心呢。往事一幕一幕犹如放电影般在眼前浮现，袁子峰眼前的世界几乎快成了一片模糊了。他听见有人在喊着他的名字， 袁子峰。 嘿，这什么人呐，这么危险的往里面闯，不要命了吗？ 子峰。 袁子峰不断地挣扎着，直到一只手猛地握住他的手腕，他浑身一颤，睁开眼看向来人，可出现在视线里的人并不是李琴书。袁子峰泄了力气，怔怔地看着对方。 李雨锦。 李雨锦身上穿着防护服，面色不太好看地看着他。 跟我出去。 去叫李琴书。消防员来了是不是？赶紧去救李琴书，他应该就在里面。 你冷静一下，你看看里面已经烧成了这个样子，就算他真的在里面也很可能已经…… 李玉京狠皱着眉头往里面看了一眼，袁子峰一口咬在他手臂上，挣扎着自己要重新站起来。李玉京要拉住他，然而两人身后一块横梁砸了下来，火星子溅在李玉锦的背部，他眉头一皱，倒吸了口冷气。他脸色微沉，拽着袁子峰就要起身。这地方现在实在太危险了，两人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了。 而袁子峰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，李玉锦干脆把他背起来。袁子峰趴在他的后背上，双手死死箍住他的脖子，压低声音：“ 李玉锦，我真他妈讨厌你这副样子。” 李玉锦步伐一顿：“ 你明明知道李琴书在里面。” 袁子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 可你什么都不做。” 李玉锦没说话，而是迈开步伐无比沉重地往外面走。有木头砸下他就用手挡开，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。“ 你永远都能这么冷静吗？啊，一辈子都能这么冷静吗？” 袁子峰闭上眼睛气若游丝，但说出来的话依然是让人心头一紧。“ 我为李琴书爱你这么多年感到可悲。” 说完这句话，他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力气晕过去了。李玉锦垂眼，猛地吐出一口浊气。在离开这片火海之前，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。“ 李琴书。” 在他心里很认真地念了这三个字，记忆突然回到了多年以前盛夏的夜晚，他第一次亲李琴书脸的时候，对方吓得落荒而逃，此后一个星期都没跟李琴书说过一句话。后来却还是李琴书主动跟他说话的，问他是不是喜欢自己。李玉锦笑了笑没回答。那时候的李琴书很认真地说道：“ 我是男生，你也是男生，所以我们以后可能会有点困难。等高考后吧，高考后再在一起。” 扪心自问，李玉锦那时候只把李琴书当作一个还算不错的交往对象，却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交往对象居然陪了自己整整十年的时间。尽管最后他们还是走散了，可曾经拥有那些愉快的回忆却会永远地刻在脑海之中无法磨灭。他不知道李琴书在不在这片火光之中，可他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冷静地思考。就算李琴书真的在里面，火势这么大也早就被烧成了灰烬了。可袁子峰不一样，袁子峰还活着，他必须救出来，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的外甥。李玉锦的神色一直都很平静，直到救护车逐渐从视线中消失，他突然就红了眼眶了。他微微仰了仰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又一次在心底认真地念了一遍他的名字：“ 李琴书。” 李琴书三个字是极好听的，据他说，当初家里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想到这个名字。李玉锦最爱念他的名字，特别是亲吻他的时候。“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”